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我也在

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